不是好像很不是很不停的那很大的那个那个很多的他们还是发现的他是家的那个他们还回复了那个那就拿下个那个 خزائن الرحمن تأخذ بيدك إلى الجنة.